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你好，这里是来自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哎，听到耳边的这种律动，怎么样？有没有那种很弹跳的感觉 ，Q 弹的感觉？这是来自我们今天音乐加块糖的第一个口味，我给它起的名字是皮蛋气泡水。 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包，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荷官荷包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等你解开。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hay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hay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s, let us get along Say we say hi.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刚刚的那颗糖果是皮蛋气泡水，怎么样？还挺搞怪的吧？因为皮蛋这两个字啊，就感觉有点调皮，就好像这首歌的歌名咕叽咕叽，你也不知道它在咕叽什么，然后就是那种碎碎念的感觉。但是气泡水呢，又像是这首歌的律动，是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冒泡泡的感觉。有多少人选择了皮蛋气泡水呢？比如说在微博上就有人选，哎呀，皮蛋气泡水这个口味有点重啊。世界杯你好，还有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到了，比如说用户4438，还有雪孩子，你的大白兔稍安勿躁，不要着急，我们的这些点过的口味通通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不期而遇。小猛虎点了皮蛋汽水，怎么样，还合口味吗？绿野仙踪说，哎呀，原来孙燕姿的歌也可以这么定义呀。哦，还有很多朋友已经留下了你想要的口味味道，比如说斯坦福桥的味道选择了草莓香槟味的，还有选择怪味豆的，还有很多很多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比如说嘟嘟，还有无名8059等等等等，一会儿我们慢慢来点名哈。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想和我们进行聊天互动的话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是一档点歌节目，只不过我们点歌的方式有一点特别，就是你来选口味，我来调配。而口味清单呢，一会儿在放歌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当然了，如果你等不及要查看的话，也可以关注微博一块儿杰克糖，因为我已经把歌单，我们的啊不是歌单哈、啊，口味清单放到了我的微博上。你会看到这些名字会有点特别，类似刚才的皮蛋气泡水，还有。昨天是谁点了生如夏花吧，点了咖啡布朗尼，那今天就有了。还有朽木的味道，彩虹波波糖的味道，泡泡糖的味道，草莓香槟的味道，还有这个柠檬柚子醋的味道，怪味豆的味道，当然还有一个 X 口味的糖果，等你来想一想它比较符合什么味道呢？其实这些名字啊，就给人很多的遐想的空间。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看过一个书上面就说啊，这个有一盘菜叫什么母子相会，你们能猜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就是黄豆炒豆芽。所以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下面一首歌谁点的？咖啡布朗尼，咖啡布朗尼的啊，生如夏花。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上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 舍得，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刚刚是谁被锅顶吸引来的？难道不是被咖啡布朗尼的味道吸引来的吗？啊，刚刚的咖啡布朗尼糖果，请刚刚点过这首歌的朋友查收。其实锅顶呢，他自己说他不是一个有红的潜质的音乐人，但是他一直都在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用音乐来进行自我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情。然后你看他现在不是也红了，就有人因为锅顶而来到了音乐加块糖，真开心让你留住了脚步。如果现在你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进行互动，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了，在里面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点歌，比如说雪孩子选的是泡泡糖啊、哦，还有越唱越深情，可以点个杰克糖嘛，反正总之今天的吉他就在我旁边，一会儿杰克糖口味的看看是放在哪里啊、哦？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啊，仰望星空刚刚是被锅顶吸引进来的，还有三木选择了柠檬柚子醋口味的，今天好像柠檬柚子醋口味的选的人最多哈、啊，怎么大家都想减肥吗？还是早餐吃腻了？下面一首歌，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口味清单放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了，大家有看到那个图片吗？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如果谁好心人可以把那张图片下载下来然后再发一遍，当然了你也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糖，在里边我每天的上午九点钟会准时公布口味清单。下一首歌我把它定义为朽木的味道，不是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个朽木哈、啊，而是有那种腐败的木头的那种香味，我不知道你们脑海当中是不是能够想象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电台情歌，因为最开始电台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一个小小的房间散发的那种清新味，先来听歌。 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情歌我关掉， 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刚刚无名8059就点了这个朽木味道的，还有人说啊，可能朽木就是沉香吧，只好空白是这么说的。其实为什么是朽木呢？刚刚其实说了一半哈，一方面呢是电台情歌，就是电台的感觉，曾经给我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那种小屋子的那种封闭感，然后那种包裹感和温暖的感觉。而朽木呢，是因为你看这歌词里面说了，我们都希望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结果呢用的是朽木，于是就不可雕也不可搭建了。欢迎大家来继续点歌，只不过我们点歌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你来选口味我来调配。就比如说刚才的仰望星空说，哦，是怎么操作呀？操作方式就是刚刚呢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口味清单发到了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往前翻一翻就可以找到，或者关注微博一块儿杰克堂，也可以在上面查收今天的口味清单，选出你最想选的那一颗。当然如果你能留下原因就更好了，或者呢还有一种玩法，就是你可以把某一颗口味的糖果送给某一个人，并且留下留言，这些都是通通可以的方式。下一首歌好像我记得有人选了这个彩虹波波糖口味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彩虹波板糖是什么样的吗？你听这个就是吉他的声音和吉他的这种律动，它是那种像是环绕的感觉，就像是在脑海中呈现一个彩虹波波糖，一圈一圈一圈旋转，拼凑成了整个糖果的样子。这首歌叫《陀螺》，来自万晓利。 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弦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红脸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酒杯里转，在噩梦里转，在不可告人的阴谋里转，在欲望里转，在挣扎里转，在东窗事发里麻木里转，在阳光灿烂的一天，你用手捂着你的脸，对我说你很疲倦。你扔下手中的道具，开始咒骂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高高的举起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转，轻轻地闭上我的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已经送出了四块糖果了，上半时段还有一个口味，这个口味选的人也不少啊。比如说杰杰说，我想选泡泡糖，当泡泡被吹破的时候，今天的太阳就会完全出来啦。而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来作为泡泡糖，是因为你不觉得王菲就嚼着泡泡糖然后吹一个大泡泡特别的合适吗？而且刚好这首歌的名字叫闷，这种百无聊赖的状态好像和一边走路一边嚼着泡泡糖偶尔吹一个泡泡，自己来制造一个梦幻的感觉。好像王菲在重庆森林当中那个造型也是好像一直是口里面嚼着一颗泡泡糖的样子。来听闷，来自王菲。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哦哦，难道真没有别的剧本？怪不得能动不动就说到永恒， 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听我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去上大学，想着去接他一定会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我的宝贝终于要回来啦，谢谢杰克糖，好暖心呐。这首草莓香槟味的可爱女人说的是不是就是你和你的女儿呢？ 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刚才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我把它定义为草莓香槟味，因为草莓是我觉得所有水果当中最可爱的一种水果，像什么草莓棉花糖啊，像这样的动画片也是那种可爱风格的。那香槟呢，又会让人有一点点沉醉的感觉，所以草莓香槟这一颗糖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沉醉呢？有人说快到午饭时间要干饭去了，建议你来点饭前甜点。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有很多朋友在后面就只剩下我看看两首歌，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口味了，所以可选的范围不太多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捧场。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柠檬柚子醋味的， 今天很多人点柠檬柚子醋，比如说老头子舍得说啊，我吃饺子等着我的柠檬柚子醋呢。为什么我要这么说话？还有哥大爷说，小寒节气吃块糖暖和暖和。哎呀，这个节目感觉是围炉听糖。哎，您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呢，歌要大家一起听，然后有那种情绪共振才最有意思。那听你们的，接下来一首歌是《蜂蜜柚子醋》，这个版本呢又是纯吉他的版本。这首歌其实有那种编曲版，然后还有一个吉他版，然后选择这首吉他版呢，更能突出那种委屈的感觉。柠檬柚子醋，想想每一种都很酸呐。这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 酒说，哎呀，这歌酸的呀，能干两盘饺子。还有牙疼说，哎呀，不太方便旅行的时候听这首歌是真的有点酸。还有欢乐咖啡时光，陈绮贞，我的最爱来了，泪落心田，是的，等到了你的柠檬柚子醋，怎么样，够酸吗？老 K 的小笼包正好也上了，这个柠檬柚子醋搭配的还可以吗？好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哦，接下来的这首《怪味豆》，刚才也有很多人说，哎，我到底能不能等到了哈？比如说思彤， 还有谁？还有谁？想点怪味豆的，留下你们的痕迹。既然是怪味豆，那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就最贴切不过了，阿怪。 我们叫他阿怪，他说的最多的是拜拜。钱赚够了就离开，直到不能够生活他才回来。他常说日子过得太快，还没盼过无了山脉。他有他未来，我们学不来。阿怪在饭店常住，永远都在准备应有四海。以前房子可能不方便携带，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常常说日子过得太快，还没试过住在汉代。他有他未来，我们都学不听过他和某人谈恋爱，也没有打算生个小孩。他常说日子过得太快，还没亲眼见过鬼怪。这就是他未来，学不来，我学不来。我们活在选择的年代，选择电视该看哪一台，选择一个人值不值得爱，选择离不开，选择生小孩。我们很努力活得精彩，好让看起来活得精彩。我们自由自在选择着未来，我们选择选择不做阿怪。他常常说生活不能安排，还说不能按理出牌。他有他未来，我们学不来，我学不来，学不来，谁学得来。快 真的真的真的好奇怪，说没有时间谈个恋爱。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生活，因为你看不见生活，生活也看不见你。你的花言巧语琢磨，只是反复的琢磨，琢磨的闪闪发光，就像太阳一样，都是片段，说了不算，再回头看，偶尔纷繁，更多是为难，步履蹒跚，左顾右盼，我言语穿，偶尔纷繁，更多是遗憾，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了。 怎么样？你想要的杰克糖来啦！原唱原深情说，还能等到杰克糖吗？我一看我就赶紧出场了，刚才是杰克糖口味的歌，还合您的口味吗？是杰克糖在现场倾情弹唱哈。荧光棒在哪里？阿俊说好听好听，谢谢大家捧场。那刚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来了，我还没有在平台上发布，等发布了之后有一个更完整的录音室版本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更像是一个 demo 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灵感用吉他把这首歌弹唱出来的最初的样子，也是最原始的形态呈现给你们。那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可以有这种整个的编曲版在节目当中呈现，就会能听到一首歌从 demo 到变成一首完整的录音室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能说录音室作品有点夸张啊，就是录音作品吧。好吧，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还有最后一块糖，就是我们的 X 口味的糖果。一般 X 口味的糖果呢，都会推荐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的流行，或者说耳朵上那么习惯的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习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组成歌曲或者是音乐的就是节奏律动，还有它的歌词旋律，当然歌词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但是由于那种不熟悉是我们听觉上的一种不熟悉，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听音乐可以适当的打开感官，打开耳朵，来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开阔的视野。所以呢，在 X 口味的糖果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试着磨一磨耳朵，让它那些没有那么顺耳，第一次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拐的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熟悉的那个调式，比如说自然大调啊，或者是小调啊，但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调式。比如说你一听印度的歌，你就觉得就是印度风情，你一听那个南美的歌呢，就会有那种南美的风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 口味的糖果，你们来定一下它是什么糖呢？